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如果您看过电影《特工007》的话，一定会对里面的特工印象深刻。这些特工英俊潇洒，身手敏捷，总是能够完成各种危险的任务。其实他们也存在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美国总统出访的时候，身边总会跟着像特工007一样的一部分人。这些人呢，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从不见有任何表情，他们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这些人就是总统卫队成员。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您想进一步了解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吗？下面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人物之谜。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从1881年到1901年，美国有两位总统，加菲尔德和麦金莱，先后遭到了暗杀。这两件事情使美国国会感觉到保卫总统的安全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于是到了1901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财政部的特工局来担负起保护总统这个重要的使命。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除了因为财政部特工局高效率的工作之外，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特工局设在财政部国库司，离白宫总统官邸很近，只有几步远的距离，便于随行并且保卫总统。后来随着情况的变化，财政部特工局的执法权限、人员、机构曾经几次进行扩编。1922年，应沃伦·哈丁总统的要求，国会授权特工局组建一支专门负责总统安全的白宫警察部队，并且定名为总统警卫队。这支警卫队穿着正规的制服，属于特工局着装处管辖。他们的任务后来扩大为保卫白宫及其附近的政府办公楼、副总统官邸、在驻华盛顿的外国大使馆和外交机构。美国法律还明确规定，财政部特工局在执行任务时，如果有需要的话，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应当给予支持。因此财政部特工局在履行保卫职责时，其局长可以调动联邦调查局、各州警察局以及其他的执法部门进行配合。由此可见，特工局都有如此大的权力，那就更不用说是总统卫队了。总统卫队的队员们挑选起来是非常严格的，所以也可以说他们个个都是人中的龙凤。再加上他们不凡的身手，世界一流的武器装备，简直是如虎添翼。而且这些人都时刻准备着为保卫总统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们英俊潇洒，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身手敏捷，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就是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 您想了解总统卫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神秘美国总统卫队。 美国特工局有一个占地约500英亩的保镖培训中心，它坐落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偏僻的乡村中。这个中心的四周有着高高的铁丝网，中心有大片的森林。到这里来受训的特工人员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一方面，他们要接受一年以上的审查，其中包括接受测谎器和药物测试；另外一方面，新招募来的特工队员必须进行为期5个月的专业训练。训练的主要科目有射击、驾驶和警卫要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另外，担任总统、副总统贴身警卫的特工队员，除了要学习共同科目外，还得接受专门的安全训练。他们要学习使用先进的保卫技术，练习在各种复杂的地形上和特殊的环境中高超的驾驶技术。比方说，在汽车行驶中要能跳上能跳下，在夜间雨雪中能够操控汽车急停或者急转弯，能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持枪，准确地命中目标。另外，他们还要学习防火、柔道、防毒和排除各种爆炸物的知识技能，能够机智果敢地解决问题。特工们还必须熟练地掌握保护总统在人群中顺利移动的技巧。为了使特工们掌握在各种突发情况下保卫总统的技能，这个训练中心利用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将世界各地发生的枪击、爆炸、伏击、冷兵器、制造车祸等重大谋杀要人事件制成了教学片，由专家给学员们反复分析，让他们从这些事故中吸取经验教训。尤其是教师们多次向学员播放肯尼迪遇刺的现场纪录片，使学员们对肯尼迪被刺时的血腥场面铭记在心，从而深切地体会到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以及对犯罪分子的那份仇恨。学员在训练中心结束的时候，通常要进行实战演习。1992年6月，训练中心进行了这样一个实战演练。布什总统和他的随从正在与巴拿马总统和夫人参加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举行的欢迎仪式。在仪式进行中，突然有一群反政府示威人士冲破了由警察组成的隔离人墙，刹那间枪声大作，在催泪弹爆炸的瞬间，特工人员迅速冲向讲台，将两国总统和夫人保护起来。同时，一对从未露过面的反恐人员从附近的活动拖车中冲出来，他们身穿着蓝色的军服，脚上着黑色的作战靴，头上戴着防毒面具，手持 MK16 步枪。两位总统和夫人穿上特工人员送来的防弹衣，并且在特工人员严密的保护之下坐进了一辆防弹车内。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车队在警笛声中驶进广场。这个车队包括总统的专车、白宫随行人员和特工队员乘坐的一些车辆。然而，这时总统和夫人只要坐在防弹车里等待特工人员彻底检测并确认安全之后，就可以离开了。 他们英俊潇洒，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身手敏捷，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就是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您想了解总统卫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神秘美国总统卫队。 正是有了总统卫队的舍身保护，遇险的7位美国总统才能和死神擦肩而过。在民众们的心中，这些总统卫队成员是正义和勇敢的象征，尽管他们也出现过一些诸如酗酒、跳槽等事件，使得他们的威望在美国公众心目当中已经被打上了一定的折扣。但是总体来看，绝大多数的特工人员仍然具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他们在工作中仍然尽职尽责。 美国总统的特工队伍仍不失为一支举世闻名的高素质队伍。总统卫队成员在工作中必须练就一双能发出威慑力的炯炯眼神，以及一副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容，这对卫队成员来说简直就像是有了一顶防弹头盔一样管用。另外，他们还必须养成对谁都提防的习惯，并具有守口如瓶的品德，以及在政治上的超然态度。当年肯尼迪遇刺时，他的身边也有很多身强力壮的特工人员，但他们对肯尼迪初选大胜得意忘形，与群众一起欢呼而放松了警戒，致使行刺者钻了空子。特工们的口头禅是绝对不能让总统在我值班时遇到不测，他的性命就是我的性命，而他的性命就是我的性命，也成为了美国特工人员的座右铭。在美国历史上，特工们常常冒着生命危险保卫总统，为保卫美国总统的安全可以说是鞠躬尽瘁，他们给美国公众留下的印象是勇敢、出色和爱国。确实，他们以自己的机智、无畏甚至是鲜血和生命履行了自己庄重而骄傲的事业。美国公民不会忘记，在美国的55届总统中曾经有11人遇刺，其中7人是靠特工们的舍生忘死才与死神擦肩而过、死里逃生的。对于总统的贴身保镖来说，总统的绝对安全高于一切，他的性命就是我的性命，这句话不仅在他们的心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且处处体现在他们的行动中。杜鲁门任总统期间，他在佛罗里达岛休假。杜鲁门是特别喜欢在海中游泳的，每次下海都会有2位保镖一远一近地护着他，离他近的保镖注意防止他溺水，远的则停留在他外侧靠海的一面，聚精会神地盯着水中是否有侵袭。有一次，杜鲁门在大海中游泳时，离他远的那位保镖突然发现了一条凶猛的食人鱼从侧面向总统游去，离总统只有几米远了。他不敢呼喊，怕他受到惊动后会进攻总统。那位保镖毫不犹豫地游到总统和食人鱼之间，一面轻声告诉总统赶紧离开，一面不动声色地在水中观察着那条鱼。幸运的是，那条鱼也静静地观察着他，并没有发动进攻。而当总统在另一名保镖的护卫下迅速上岸后，这名保镖才缓缓地游向岸边，并且迅速地逃离海面。事后这位保镖说，在此之前对于用生命来保护总统，老实说我不能肯定，现在我确定自己将会这样做，对此我感到高兴和安心。当年刺客陶里索拉和克雷佐一起刺杀杜鲁门总统时，保镖们为了使总统不受到伤害，奋不顾身地同杀手展开了枪战，2位保镖身负重伤，保镖莱利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奥斯瓦尔德向约翰逊总统开枪时，是特工鲁夫斯·杨布拉德用身体掩护了总统。1981年3月30日，里根总统结束了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对建筑工会4000名会员的讲话后，狂徒约翰·辛克利躲在门外的记者群中向里根总统开枪射击，特工杰里·帕尔将里根总统掩护在身下，丹尼斯·麦卡锡立即扑了过去，挡住了凶手射向总统的子弹，并生擒了这个狂徒。这些特工都向世人显示着，总统卫队的每一名特工都是保护总统的最后防御手段和屏障。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周围好，我是主持人韩涛。美国总统的贴身护卫人员的另外一个座右铭，就是对总统及其家人的一切情况要守口如瓶。 尽管根据美国目前的有关规定，新人在进入特工处工作的时候不必签署任何守密合约，换言之，从法律上讲，他们有一天离开特工处后不必继续对其任职期间的所见所闻保持沉默。但是据特工处的一位发言人透露，特工处也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全体特工都明白，从宣誓加入特工处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有义务保持沉默，即使在退休之后也是如此。特工处的负责人也致函现职及已经离职的全体特工，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当初加入特工处时的誓词，其中包括以信任和信心执勤的承诺，意思是希望他们对所知道的事情继续保持沉默。自从克林顿总统的丑闻曝光后，特工们的沉默被打破了，一些特工被迫出庭作证。其实克林顿绝不是唯一有丑闻的美国总统，只是没有被新闻界炒作而已。特工被迫出庭作证也促使人们思考这样的问题，特工们总是头戴至少一个耳机，并时刻注意外界的威胁，他们究竟听到了多少有关总统的言论，而他们的回忆又有多大的可靠性。然而今天，不仅特工可能要迫不得已提供有关其上司的证词，而且这一切正在改变特工们的工作方法。特工们是否还应当保持沉默是金呢？曾经在1981年为前总统里根挡下一枪的吉姆·麦卡锡说，时时保持沉默是特工的自律条件之一。难就难在美国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如何处置一些界限模糊的不适当行为，不过法律倒是规定，如果目睹总统违反美国法律，特工将不得继续沉默。 他们英俊潇洒，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身手敏捷，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就是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您想了解总统卫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神秘美国总统卫队。 特工队的保镖们除了在危急的时候保护总统外，还必须细致入微地提防可能危及总统安全的一切事物。比如艾森豪威尔总统患有心脏病，有一次他在阿富汗访问时应邀参观一个景点，由于阿富汗的海拔较高，参观景点又必须攀登24级的台阶，艾森豪威尔一登上山顶就昏了过去。正在大家手足无措，不知道从哪里能弄来氧气瓶时，为总统开车的保镖立即递过来一个氧气瓶，使总统转危为安。原来这个保镖根据总统的身体状况及当地的地理情况，在没有人提醒的情况下，不声不响地将沉重的氧气瓶背上了山。陪同总统外出时，保镖们也得处处眼疾手快，以免总统受到任何不必要的伤害。有一次福特总统在纽约舒伯特剧院看完话剧后，照例到后台去做礼节性的寒暄，平时很多人在后台飞快地来回走动都挺好，偏偏福特一脚踩在了一块巨大的黑布上，谁知道黑布的下面是一个深达7英尺的坑洞。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总统的贴身保镖马提卡文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了总统的腰带，拼命地往上一提，把正在下落的总统拉了上来，才避免了一场灾祸。而马提卡文却因为用力过猛，西装和衬衫崩裂得不成样子。事后他表示，难得有机会为这样一位体恤部下的元首效劳，做出牺牲很正常，在特工中具有这种想法的人是很多的。白宫侍卫长迪克·凯撒的外貌酷似福特总统，每当他陪同福特乘专机外出，在抵达目的地后，为了总统的安全，他都要先与总统跨出空军一号，那时人们都会误将他认为是福特总统。当有人问他怕不怕被误认为是总统而遭到暗杀时，他则义正辞严地回答，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可见白宫的保镖们在执行任务时早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特工们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历届总统的高度赞扬， 杜鲁门称赞他的保镖既是武艺高强的警卫，又是有才智的学者。副总统汉弗莱在评价他的保镖时说，我从没有见过谁比他们更正直，更有个性。在我任副总统的数年中，他们一直待在我的身边，给我提供了大量帮助，而我并没有感到过半点不方便。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能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来尽他们的保卫职责。我永远敬佩他们，诚心诚意地热爱他们。连对保镖的工作最为挑剔的约翰逊总统也赞扬他们刚直不阿，毫不懒惰，英勇无畏。尼克松则充满激情地说，他们执行任务时那种无私无畏的精神和高超的业务技术使我敬佩不已。克林顿在他离任前对特工们的工作评价是，无论何时，无论执行什么任务，你们都以真诚、令人信赖和自信的表现来捍卫荣誉。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总统卫队是威风而有权力的，他们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有时甚至可以拒绝总统的要求，或者给总统提出要求。 他们英俊潇洒，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身手敏捷，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就是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你想了解总统卫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神秘美国总统卫队。 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利，总统的保镖们在执行任务时，美国所有的军警和执法部门都有义务支持他们的工作，可以在任何地方采取他们认为有必要的任何措施。比如，他们可以随时令疾驰的火车停下，理由是总统的车队要及时通过，否则会给歹徒以可乘之机。当总统要在最短时间内出国，保镖去做部署时，他们只要递给机场内任何一家航空公司一张借条，便可以命令空军战斗机或者商业专机火速载他们前往。保镖们还可以根据安全保卫的需要改变外事活动的安排。例如有一次，一位外国领导人访问美国，并应邀参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美国白宫典礼局同馆长事先已经商量好，由馆长在宽敞豪华的正门迎接这位领导人，以便这位领导人能够看到博物馆的全貌。特工人员在勘察现场后，认为领导人在博物馆大门前下车后，从台阶上去暴露在户外的时间太长，很不安全，就否定了原来的计划，改为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旁门进去，因为从这里下车一步就可以跨进室内。为了总统及被保护对象的安全，保镖们有权限制总统的行动。例如，不许总统开车，不允许总统一个人外出等，不管总统高兴还是不高兴，都必须这样做。如果总统不听劝告，保镖们实在无奈，就会很有礼貌地说，总统先生，我们是国会派来的，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保镖的职责就是对被保护对象的安全负责，为此保镖的双手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处于临战状态，可以拒绝妨碍这个职责的任何事情。如果下大雨，保镖们宁可让总统被雨淋着，也不会去为总统撑雨伞。第一夫人在接受群众欢迎时，即使两手不方便，保镖们也不会帮她拿鲜花，因为这是保卫安全工作最忌讳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多次要求特工人员替他拿手提箱，特工人员则彬彬有礼地提醒他，基辛格博士，您把手提箱忘在车里了。基辛格只好自己回去拿上手提箱。而约翰逊总统养了一条小狗，他命令特工们替他遛狗，特工们就以这不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为由，拒绝了总统的要求。好了，各位听众，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想了解关于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的其他一些事情吗？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吧。主持人韩涛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在相声中反映鼠来宝这种曲艺形式的段子有很多，除了之前我们听到的鼠来宝之外，还有同仁堂、对坐鼠来宝等等。对坐鼠来宝这个段子也很有意思，是两个演员都坐在椅子上，现编现唱鼠来宝，比的就是谁能把对方先唱站起来。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童守本、刘磊表演的对坐鼠来宝片段。 哎，叫伙计， 哎， 你来听。 哦， 你当个演员也不行，皮包骨头赛人灯，枣核的脑袋小眼睛， 这也娶媳妇了， 管什么用啊？你呀，两条腿走路有毛病， 咱这是标准腿， 罗圈腿， 运动员的腿， 没听说过。走两步瞧瞧， 瞧瞧， 走， 学着点， 起， 长点能耐， 来。 目前不会走道， 他也留神了。 叫伙计、 啊、 你听我说、 哦、 动这个你还差得多、 哦、 你当个演员不够格，那个八荣八耻什么内容你都不懂得，你又馋又笨又懒惰，你早晨十点半钟你才起被窝，不漱口不洗脸不上班不干活，光知道抽烟把酒喝，对吗？ 谁说的 啊？你对象亲口跟我说的，说你晚上懒得睡，早上懒得起，身上的泥儿足有一大车，你自己没事拿手搓了， 脏不脏？你 臭嘴臭脚臭嘎子窝，大鼻等一流就过河。你抽烟一天十五盒，你喝酒一喝四瓶多，喝醉了在家耍酒喝，在你们家床上就把枕头遮，拿火柴点被窝，你抱着痰桶往上拖。 别唱这 不行的消防队，救火还开着消防车，你又哭又骂撒大泼，嘴里还把胡话说，踹孩子打老婆，摔了碗砸了锅，管你媳妇叫大姐，管你爸爸叫大哥， 管你爸爸叫大哥。 站起来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童守本、刘磊表演的对坐鼠来宝，和马志明、黄宗明表演的鼠来宝一样，他们用的伴奏乐器都是竹板。其实鼠来宝的伴奏乐器并不仅仅是快板，像高粱杆、前板、牛胯骨、三块板、三个板、开出板等都可以作为鼠来宝的伴奏乐器。下边我们就来欣赏一段孟欣演唱的牛骨鼠来宝京城风俗迎春图片段。 山东那个小伙儿啊，叫爱较劲儿，闲来没事逛庙会儿，一米八零的大高个儿，五官长得真有趣儿。那眼睛好像黄豆粒儿，鼻子好像捣蒜棍儿，耳朵好像沙帽翅儿，大嘴一撇像个门缝儿。闲来没事啊，为解闷儿，他们大人呐、啊，花钱买了个扑扑袋儿。那么那位说呀，什么叫这扑扑袋儿啊？这是老北京啊，小孩玩的老玩意儿，玻璃瓶啊，玻璃嘴儿，玩哈尘得倒吹气儿。那么一吹气儿，一吸气儿，就跟拿了个小小的拨浪鼓一个味儿。这是老北京那小孩玩的老玩意儿。他那么大人呢，三十八九岁，他为解闷儿，花三十块钱买了个扑扑袋儿。您看他一边走啊，一边吹，扑嘚扑嘚叫上了劲儿。您看他努着黄豆粒儿，送着捣蒜棍儿，支了沙帽翅儿，绑着大门缝儿，卯足了劲头，一口气儿，纸本儿啊！您再看这扑扑字儿，当时变成望远镜了啊！那么这下气坏了爱较劲儿，您想啊，三十块钱吹口气儿，您看他叽呱叽呱叽呱叽呱黄豆粒儿，嘟噜嘟噜嘟噜的捣蒜棍儿，他的这沙帽翅儿，他的撇了撇了撇了大门缝儿，嘟嘟囔囔骂一句儿，这个口音还是山东味儿，假冒伪劣净蒙事。别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吧。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孟欣演唱的牛骨鼠来宝京城风俗迎春图片段。鼠来宝这种艺术形式要求表演者一定要具备三快的条件，所谓的三快就是眼快、心快和嘴快。眼快就是要及时发现目标，心快是迅速组织语言做到合辙押韵，嘴快就是要脱口而出，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金海心的听见，